拿下！ 在藤浩最终的高呼声中，呼啸队员的心思虽然还未能完全一致，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低迷的士气总算是被重新点燃了。 呼啸那边好像很热闹啊。 星星这边，准备团队赛出场的选手正在进行着最终的战术梳理。陈国是喜欢旁听的，但听着听着总是听晕，注意一跑偏，想再跟上大家讨论的战术思路就难了。可怜的陈大老板这时候就只能东张西望了，顿时看到呼啸那边好像突然打了鸡血一样，嗷嗷嗷地叫着，激情的不行。星星诸位其实也早被那边的叫唤吸引了，随意望去，正和呼啸那边的目光进行了碰撞。相比起星星的随意散漫，呼啸那边的目光指向似乎挺明确，尤其是极个别人。 看来我们的临时变动是很有必要的， 叶修说。其他人的目光在此时一起指向方瑞，星星在这场团队赛中要做的临场调整就在方瑞身上，他今天可算是成了彻头彻尾的主角。 没有问题， 方瑞朝大家竖了两个拇指表示着。 好，那就准备吧。 叶修最后点了点头说。最后的数分钟休息过去后，现场裁判的召唤示意下，两方参加团队赛的选手开始朝场上走去。星星战队、叶修、苏沐橙、方瑞、乔一帆、安文义以及第六人包子，呼啸战队唐浩、刘浩、赵玉哲、林峰、阮永斌以及第六人郭阳。呼啸战队阵容说实话近两年确实完成了蜕变，就本场阵容来说，除阮永斌以外全都在队不到三年，赵玉哲反倒是这几位里呼啸资历最深的几位，其他郭浩、郭阳入队不到两年，刘浩、林峰全是去年夏天刚刚入队，打完这赛季才能满一年。全新的选手阵容改变了呼啸旧有的战术风格，甚至连职业配备都发生了更替。流氓和盗贼两大职业尚在，可是在队中稳固多年的一个骑士位置在本赛季开始渐渐退居二线。刘浩的魔剑士是新入职业，郭阳的气功师上赛季来队，位置一直不算稳固，但是这赛季终于建成主力阵容。郭阳当初拒绝叶修邀请留队的打算看来也不算差，至少他终于在呼啸战队有了稳定的位置。两队12人，重复职业有三队，唐浩包子的流氓，方瑞和郭阳的气功师，安文义和阮永斌的牧师。不过因为包子和郭阳都是第六人，首发阵容当中倒是只有牧师壮职业，作为治疗而言不值得稀奇。双方选手上台赛前问候，呼啸战队在单人赛事里落败的几位明显带着复仇者的情绪，火药味相当浓重。裁判死盯着两队选手，确认双方都没有出格的言语冲突和肢体接触后，示意两队选手各入比赛席，团队比赛即将开打。原本已经有些伤心失望的呼啸铁粉们，在注意到几队突然好像振作起来后，顿时再度振奋起来。呼啸的队旗开始继续在萧山场馆里飘荡着。粉丝有时候要求的其实真的挺简单，未必真的需要看到有什么特别中意的结果，只是一种态度就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支持没有白费。倒数计时开始，数秒后地图载入完毕，两队开始了本场比赛的团队赛。地图佩里镇集市。佩里镇是荣耀大陆上确实存在的一个小镇，而这集市也确实是从这小镇中真实抓取下来的，作为对战地图使用的。事实上，荣耀对战地图中大概有90%的地图都是这种从荣耀大陆上部分抓取，这种衔接设计从一开始就有，所以这些抓取作为对战图的场景在建立时就是考虑到这种用途的。 佩里镇的集市属城镇地图，街道、高矮不一的建筑、室内室外的场景是这类地图中常见的。佩里镇的集市这幅图相对来说室内外的场景较少，大片的集市广场就占掉了地图近乎二分之一的面积，而这广场可不是一大片空地，集市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摊位以及堆砌成堆的各类货物，不过这些东西的耐久和坚固度都比较差，整个集市都可看成是一片可摧毁场景。两队首发五角色就这样刷新在了地图的对立两角，星星散人君莫笑，枪炮师沐雨成风，气功师海无量，鬼剑士一寸灰，牧师小手冰凉，呼啸流氓唐三打，魔剑士暗无天日，元素法师韶光幻，盗贼鬼迷神疑，以及牧师御灵者。呼啸战队开场就展现出了他们在半场休息时恢复起的士气，全队结成阵型，立即朝地图正中猛冲而去。这场面现场的呼啸粉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在昔日犯罪组合当家的时候，呼啸战队可是极少摆出这种要正面碰撞姿态的。但是现在的呼啸无论对手是谁，几乎都是这样要碾压对手的气质。说实话，一开始粉丝也很喜欢这股气势，真能直接碾翻对手，这样的强势会有谁不喜欢呢？赛季前五轮，呼啸也确实气吞山河，霸王般的向五轮对手纷纷碾压。不过这五轮的对手，月云、昭华、青才、明奇、神奇，一个称得上强队的都没有。呼啸的漂亮开局似乎要成一点赛制的情。于是第六轮，呼啸遭遇轮回战队，气吞山河顿时遭遇了滑铁卢。再然后第七轮，团队被霸图灭，第八轮团队被蓝雨灭，第九轮团队被301灭，第十轮林海战队呼啸精神一振气吞山河，第十轮下来呼啸顿时就被扣上了伪强队的帽子。弱队他们都赢了，一遇有点强队样子的顿时就跪了。好在接下来的十一、十二轮呼啸连胜烟雨和虚空，狠狠证明了一把，结果第十三轮就被百花战队给洗了，第十四轮又被雷霆踩了一脚，第十五轮更是尴尬地败给黄蜂，直至十六、十七轮遇到翼展和鹤舞两队，呼啸顿时又站了起来。呼啸能站在前八，得益于他们在实力较弱的对手面前还是很强劲的，没丢太多不该丢的分，但是遇上稍有点实力的，他们的团队顿时不敌。伪强队这个帽子呼啸被摘掉了，现在玩家们都叫他们软脚虾，一遇强队就软的怂货。本轮又是欺负了两轮弱队后遇到强手，又到了证明自己不是软脚虾的机会，可是现在单人赛是全军覆灭，团队赛这要再一丢分直接零分，那是软的不能再软了。但是即便如此，呼啸战队拿出的依旧是那股子气吞山河的王道霸气，五名角色以极其标准的攻击系阵型冲至了地图的正中，佩里镇的集市。占本图二分之一面积的集市被各种摊位和堆砌的货物切割得支离破碎，连同选手的视角也变得各种曲折。赵玉哲得到示意，立即操作着他的韶光幻朝着旁边一个麻袋堆上跳去，几个起落已到最顶，没等稳下视角细看，枪响，听声辨位，呼啸几位瞬间找到了大致方向，几人都是毫不犹豫的就朝着那方向推进了，连同跳上麻袋堆引来攻击的韶光幻。赵宇哲的攻击性强得不行，枪声响起，他迅速调整了角色朝向，就已经一个瞬间移动将韶光幻送了出去，连闪带前逼，被攻击的他反倒成了攻势的牵引者。 好凶猛啊。 于是这时来自于猥琐大师方瑞的垃圾话神秘地出现在了频道中，呼啸的攻击阵当然也是照顾周全的，看到这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垃圾话， 五人角色分工明确地监视四周，确定起方瑞角色的位置。但是没有视角范围内所能接触到的只有一个人，是叶修的君莫笑。有埋伏，这种情况哪怕是个玩家都该想到了。君莫笑只是饵，星星的其他角色恐怕已经在这片混杂的场景下布好了埋伏。但是呼啸不退，继续冲。能这么快设下埋伏，说明一点，他们没有带治疗。很合理的判断，呼啸冲得已经够快够猛，但是星星若是还能在他们之前从容布下埋伏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抛下了会拖慢全队移动速度的短腿治疗。没有治疗的团队，埋伏那有什么可怕的？呼啸队长唐昊是如此想的，所以他的冲势不减。刘昊心有疑虑，他希望此时能慢一点，谨慎一些，但是看到唐昊的坚决，他立时不再多想，坚决跟从起了队长的节奏。但是就在这时，一朵火焰在空中旋转着，朝着呼啸五人的阵中落了下来。热感飞弹， 快躲！ 刘昊下意识地就敲出了提示，他的暗无天日更是已经拼命将自己往这一热感飞弹的袭击范围外送。结果唐昊的唐三打一甩膀子，一块板砖飞出，就体积来比如，火机就显得那么弱势。板砖的体积想拍中个什么目标，明显比从子弹射中还要容易些，热感飞弹的火机顿时就被这一砖盖到一边去了。呼啸战队四人的角色都没动，只有刘昊的暗无天日提速冲开了几步，此时看到脸颊发烫，却不忘在频道里立即呐喊一声： 队长威武！ 哼，有喊这种废话的功夫，操作一下角色不好吗？ 结果这嚷到公共频道的赞美，却得到了叶修一句嘲讽。